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哎，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来到了周二的下午啊，正好是北京啊，我们这个走在直播间的外面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些绵绵的小雨，而且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凉爽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昨天我们好像也说过了啊，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夏天和秋天交替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感冒的情况，加上近几天呢这个天儿可能会慢慢的变凉，所以大家尤其是在早晚啊，一定要注意增添的衣物以防感冒。 对，而且我觉得天一凉快啊，就是自己运动的心愿就好了很多。就是 所以就是 你知道特别热的时候，你就总是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就不去运动嘛。天凉快之后，其实如果不下雨的话，晚上出去走走是特别好的一种心情。 抓紧这几天没有借口的时候啊，因为可能过一周之后借口又来了，就是晚上不行，太冷了，对， 别受凉。 对，没错啊，所以大家呢也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晚上下班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整个还不是很劳累的时候，可以选择在现在天气来进行一下这个锻炼啊，确实非常好的。 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从近期啊大火大热的一个综艺节目要开始聊，这就是中国有嘻哈啊，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始这个每周末啊收看这个节目，而且已经是快进入到了收官的阶段，已经快要决出最后的冠军了啊。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比如说我啊，看的不多，也是但是也是从各种的渠道都接受到了信息的轰炸啊，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啊，这个有嘻哈当中的故事啊，包括中国目前 hiphop 文化的这种整个的发展啊，也是有耳闻的。不知道赵爽，你看这个节目了吗？ 我看了大概能有一集的 啊，那咱俩差不多。 嗨， 咱俩差不多这水平。 我没说完呢啊，一级的三分之一。 那这么说，我还比你要稍微强一点儿啊，对吧？ 但是夏天不敢聊这个话题，太热了。 对， 而且前段时间我们直播间里面特别的闷，就觉得聊这个话题就更热。 对，今天正好就凉快下来了，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嘻哈文化、关于 hip hop 的话题啊。其实呢，关于这个整个的嘻哈文化上来讲啊，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影片也很多。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力榜的榜单呢，就要跟大家马上来分享的是在嘻哈文化的历史当中非常优秀的，也是有一些里程碑、有一些代表意义的这些影片。 嗯， 其实说起这个嘻哈文化呢，虽然中国有嘻哈这档综艺节目目前是大火啊，但是实话实说，目前这个嘻哈文化在咱们中国来讲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朋友对这个文化本身它的内涵啊，包括它的表达的形式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了解。包括中国有嘻哈这档综艺节目，它做得非常好啊，确实大家也非常爱看，里面挖掘的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很多。但是它毕竟还是只表现了嘻哈文化当中的一个元素，就是饶舌说唱的这个元素。 对，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总感觉像嘻哈文化这种文化哈，不一定说在中国就必须得有，因为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地点，然后特定的一群人发展起来的文化，并不是说你们这些人就中国就必须得学他那种文化，只不过是在就中国这些年轻人啊，或者说在这些有就是怎么说呢，有这种嘻哈梦想的人身上他可以体现，但不一定我觉得非得去学他那种东西。 就是不一定要让这种这个文化这种类型性的文化东西变成一个流行的符号。 对 吧， 对，我觉得它并不是一种流行，而是一种文化的元素吧，只能说是 就是在特有的人群在特有的时间之内可能会聚拢出来这么一个文化的现象啊。那么关于嘻哈文化的发源呢，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的短片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嘻哈的整个是从什么时候来的，这个定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包括这个文化从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啊，它这个在街头的这种表现形式和现象都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通过这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影像的资料，里边呢也有这个被号称嘻哈之父的一位这个前辈的采访啊，我们通过这一小段影像来了解一下整个嘻哈文化它诞生的历程是怎么样的。 Hip-hop music has been with u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嘻哈音乐创始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了，但我们都没有发现它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如今嘻哈音乐卖得比其他音乐还要好，比 R&B 好，比乡村音乐好，甚至比摇滚好。 Forget the rock and roll years. 忘了摇滚年代吧，我们现在处在嘻哈年代。 Hip-hop owes its beginnings. 嘻哈诞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下。 The place was the South Bronx. 地点在南布朗斯克区，时间则在1970年代。南布朗斯克区在纽约市可以算是恶名昭彰，以超高的失业率、抛弃和暴力犯罪闻名于美国。我们有很多帮派的活动在布朗斯克区，在1960-7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社区里有很多的毒品、暴力事件、抢劫频传。这类事件，布朗斯克区号称是全市最惨不忍睹的。居民生活更加困难的时候，1970年代的主流的黑人音乐成为了柔软的交叉风格的流行音乐 Disco。 在70年代在布朗斯克区长大的一代觉得 Disco 这类音乐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那实在是太遥远了，在街头打滚的少年，无法连接，或者是跟这些产生共鸣。所谓的绚烂、华丽的服饰这一类的，都是 hiphop 反对的。 So we created our own. 所以我们创造了自己的，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party。就在这里 ，hiphop 之父 DJ Herrick 建立起了自己的音乐系统。那一年是在1971年。 1527 Avenue，the historic。 这栋房子是具有历史性的文化的诞生地，这种文化就叫做嘻哈音乐。我在这里开始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些小孩就会在这个平台上打滚聊天，我一放音乐大家就像这样跳一些有的没的地板舞啊，就是在这里。 Herrick 是布朗克斯的第一批引进曼哈顿市区 party 技巧的 DJ。 运用两个转盘，这样 DJ 就可以不间断地来播放音乐，从一张唱片的尾接到下一张的头。但是跟其他 DJ 不同的是， Herrick 没有放 disco 音乐，相反的他专攻 funk 音乐。这类音乐常常被忽略。我记得我以前去 Herrick 的社区的活动室，然后后来人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塞不下社区的活动室了。 Herrick 之所以与众不同，因为他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观众的反应，他发现舞池的能量在节奏的时候会达到最高峰，就是歌声结束音乐继续之时。从这个简单的发现， Herrick 有了一个点子，这个点子日后成为了嘻哈的奠基。有一天晚上我要去放音乐，我想说如果他们一直在这儿等这段，然后我有了一些唱片，他们有着相同的段落，如果我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于是我就这样跟他们讲，我说还有我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叫做旋转。 Herrick 的旋转意思是不播放完整的歌曲，而只是播放间奏，他在中间混音创造了完整的跳舞节奏。我从一首歌的开始，像 James Brown 的这首歌曲，我在这里会把它断掉，蹦，然后再接到蹦蹦。我继续播放 Bunk Rock 没有人声的部分，然后再换成 Baby Rose 的The Mexican。于是我们就蹦，我觉得这样就对了，大家就哦哦，或者是 yeah yeah yeah，非常的有感觉。唱片中间的间奏开始以 break beats 而闻名，而 Herrick 的旋转也就是混间奏，这成为了一种新音乐的蓝图。 这个刚才我们看了一小段是算是嘻哈文化的起源的一个介绍吧。 对， 我不知道这个论论对嘻哈文化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一点点的了解皮毛，因为当时也是身边有几个朋友特别喜欢，也是当时他们跟我介绍了很多，但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就是自己从来没有去实地的比如说跳过舞啊、或者唱过这种 rap 都没有，但是是因为周围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接触这个，所以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但是据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因为其实每一种的文化，包括嘻哈文化，包括英国的这个很流行的这个嬉皮士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其实他们背后啊都有一个核心的内核在的。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嘻哈文化它最开始流行是在美国纽约布朗斯克区，也就是一个贫民区所大家玩出来的这么一种现象。他们的这个最开始他们要玩这个 hip hop 的诉求就是觉得他们日常所接触的一些乐曲当中啊反映出来的那种生活的状态跟他们底层的状态是不匹配的， 对 他们觉得是不真实的，所以他们呢需要用这种一种全新的这个艺术表达方式去表现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嘻哈的内核从这个片子当中，从它起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把它提 提炼总结出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表达的是真实，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街头文化。 对， 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放到体育来说哈，就好多这个体育界的明星，小的时候练球都是在这个自己那种比如说贫民区里面啊，搭两块板砖啊什么的，然后就提出 对， 所以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我觉得这个嘻哈也是没有那么就高屋建瓴，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它就是嘻哈文化。其实只要你骨子里有那种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当中，你都可以很开心的那种心态。我觉得其实那种嘻哈文化就有那么一点意思了。你知道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种文化的感觉是高中我们有社团嘛，然后有一个 dance club， 就是每次我们演出，因为我是话剧社，然后每次接着呢就是 dance club， 就经常跟他们接触。然后我心目当中就是他们的感觉，就是按广东话来说就是很串好群，就是很咱们说看古惑仔， 翻译一下翻译一下， 就有点像那个看古惑仔里面那些感觉的那种其实他们学习都挺好的，但他们又觉得嘻哈文化就一定是我得把自己弄成那样，就是我得这个没事说点脏话呀，然后这每句话开头的时候不加几个脏字儿，就感觉不开始说话呀，或者说没什么事儿见到那个好看的小女孩什么的，就是语言轻浮的随便说几句啊。但其实他们的成绩真的都不差，但他们觉得我那种街舞文化应该就是那样的，就是应该是轻浮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总是没有领悟到街舞文化的一个内核的东西。 对，就是把这个文化东西啊给他们标签化了之后，所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到的这种表达方式可能就显得片面一些。 对，所以到现在中国有嘻哈，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把嘻哈文化归类到了 freestyle、 哦、 对，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很任意的，你可以随便表达自己心情的一种文化，而不是说你非得穿着破洞牛仔裤扎着什么耳洞纹着身什么的，它不是这种文化。我觉得 没错啊，这种文化呢还是要不要把它这个标签化，因为其实它的内核想表达的其实并不是这种比较低俗的东西，而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大家有比较放松的那么一种状态啊。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当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三部关于嘻哈文化比较代表性的影片来分享给大家，其实也是代表了嘻哈文化的几个不同的表达元素。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其实总结出来嘻哈文化的里边，我们按俗话来讲叫四大件，就是这个饶舌也就是 rap， 还有跳舞街舞，还有 DJ 打碟，以及涂鸦，街头涂鸦，这其实是这个整个嘻哈文化的四大件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第一部来分享的这部影片呢，就是描写当中的一个元素，就是街舞啊。这部影片叫做《甜心辣舞》，是由杰西卡·阿尔巴主演的一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色彩很明亮，让大家看完心情觉得很愉悦的这么一部描写这个街舞故事的电影。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影片的片段啊。这个片段应该是发生在这个电影整个的最后，一个大的这个群舞，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影片为我们带来的这种嘻哈的元素。 To me this means a lot to all of us. These kids are good kids, and man do they love to dance. Dancing isn't what they do, it's who they are. And you come in here tonight says you want to get to know them.That means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So, thanks again. Peace. And I hope you like it. That's beautiful. They said you wouldn't make it so far. Since they said it, it's been hard. But never mind the night you had to cry, 'cause you had never let it go inside. You worked real hard,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and need. So believe, and you can never give up. You can reach your goals. Just talk to your soul. I'm sorry.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这个女主角的颜值真的是非常高。 杰西卡·阿尔巴啊，这部影片也是她这个可以说是成名的一部片子啊。当年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是我的女神之一啊。这部片子呢是拍摄于2003年，叫做《甜心热舞》。之后呢还拍过这个第二部啊，但是第一部的这个评价要比第二部要好很多。其实他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杰西卡·阿尔巴饰演的这个角色呢，这个女孩叫做 Honey， 然后呢她特别热爱舞蹈，从小就有一名从事这个舞蹈职业的梦想。然后呢他就发现在他们家生活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这个小孩和这个青年人都特别喜欢跳舞。然后他呢在这个舞蹈的造诣上虽然不是很专业很厉害那种，但是也是自己啊在底下练过很多年，水平也不错。于是他就义务来教这些小孩还有青年人他们来跳舞。然后呢随着他这个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也是吸引到了一些专业这个舞社以及这个电影制作团队的注意啊，希望他能够帮忙去这个拍摄这个电影舞蹈的画面。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在当中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啊，因为这个垂涎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向她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而并且威胁她说，你如果想失去这个你走红的大好机会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来这儿，我这儿来继续干了。于是呢他就在这个走红和他继续坚持自己纯粹的舞蹈梦想之间产生了这么一个矛盾。最后呢他还是选择推掉了这个电影拍摄的工作以及制片人的这个非分的邀请啊，继续的回到他的社区当中跟大家来一起跳舞。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其实就是影片的最后啊，他们在社区当中准备好的一场演出啊，演出给这个社区的朋友们看，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段群舞。 对，我不知道论论看了是什么感觉，就是 当时我看这个片子很早了，真的特别早， 我看这是2003年的一部影片， 对，我应该是在大概10年前左右看的吧。当时看完了就觉得特别开心，而且觉得真的是跳 hip hop 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对对，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看到那个就是群舞的那一块我觉得特别的激动。你知道群舞特别不好排，就是我们感觉哈，像芭蕾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舞种它都有那种城市，就是它横平竖直，就我把手抬上去，芭蕾有首位一位二位，就它有首位的。但你知道街舞是一个很 freestyle 的一个很 freestyle 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是排群舞，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片段当中，就是它有很多种舞种，甚至把古典的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街舞结合到一块儿了。然后里面还有 popping， 然后有这个 breaking， 然后有很多很多种的这个街舞的形式结合得非常好。但你知道这其中就这些东西，就是他要每一个就 融合在一起啊。 对，而且团队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手基本上都是很整齐的。其实这个特别难排。 对，我们知道赵爽其实之前也有过几年这个跳街舞的经历啊， 就后来把那个台子砸出一个坑就算了， 然后就被人赶下去了，再也不敢跳了， 再也不敢上台了。 所以呢，也是啊，对这个整个的排舞啊，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吧。 对，还真是。我觉得就是街舞里面你像他那种就是很有 power 就很有力道的那种感觉，他那个地下的动作其实是很多人愿意看街舞的那个点。 对， 但你像我就永远做不到。 对，因为其实你说的这一点我也是有耳闻，因为我别的一些朋友也喜欢跳嘛，然后我就听他们讲，因为其实街舞是一种从黑人社区当中衍生出来的文化。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这个体质啊，如果跳这种舞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在力量上不足的问题，所以就导致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动作啊诠释不出来，或者说诠释不到位。 对， 吧， 对，你像什么那种托马斯拳旋啊， 对，就在地上咣咣咣转圈那种的。 其实很精彩的一些动作，但是如果要是咱们这儿一个比较高的男孩子去做那个动作其实也很难。 那就是我喽。 啊，你呀、 我试一下，我要不现在到边上转两圈。 你知道 算了 我砸的是一个小坑，论论你上去就砸的是一个大坑。 我上去这台子就没了， 就直接赔钱，你 知道吗？台子就没了。对啊，所以啊大家看看这个确实非常看起来非常的优美啊，大家看的也非常的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练起来的话，不管是单人练还是排这种群舞啊，其实都是比较难的。 对，其实我觉得像 popping 就是排群舞还好一点，就咱们所说的有一点机器人舞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他的动作相对来说呢是一个就是比较 较咱们说有律动性强一些的，而且它的每一个就是姿势哈，都是比较有就咱们说那个大一下，就它有一个定位在那儿的。但你像有一些真的 freestyle 那些，而且这个我觉得在街舞里面它很有意思，它有情节。就比如说有一些招手的动作， 它是一个故事。 对，就是它有一些招手的动作，就是嘿哥们儿，你有本事过来尬舞啊，就有这种感觉。就其实这种特别不好排，我觉得。除非那个人的 freestyle 的能力非常强。 那么从你这个排舞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这部影片当中这个女主角就是杰西卡·阿尔巴饰演的这个女孩叫 Honey， 你觉得她的这个跳舞的水平怎么样？ 我天，我完全被她就是被她的舞姿所迷倒，你知道吗？就单说这个舞蹈水平怎么样，我不是特别会评判。但是我觉得舞蹈是美的，就是有一些舞蹈呢，你会觉得虽然是美，但它其中有好多的这个技巧啊或技术性的东西在，但你觉得它是美的，而且美的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就是你已经忘记了技巧，你已经忘了说哦这到底是 locking 啊，这个还是什么有 wave 啊还是什么的，没有这些。就对他来说就整个都已经融为一身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看的。不是电影啊，电影我真打不了太高分，这电影拍摄手法实在是有点让我觉得难以接受。 但是就看完了还很开心的，就可以说是一部不错的爆米花电影。 对，如果他现在要是在影院上面有上映，我一定买一杯可乐，买一个大桶的爆米花。 非常适合于这种情境哈。 对，然后看完之后自己觉得罪恶感超深，因为人家身材都那么好，我吃了这个爆米花，这个舞台的坑啊。 哎，所以说啊，这部影片啊，非常适合这个，如果是大家想找一个周末，或者是找一个下班的晚上，不是很想看这种比较沉重啊，这种看完了会比较糟心的这种片子的话，想看一下比较放松的这种影片，看完了心情非常好，可以选择这部《甜心辣舞》啊，是一部反映这个Hip-hop文化当中街舞元素。其实它这里边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个它的概念啊，也是这个整个的嘻哈文化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社区的概念。 对， 它这个事情的发生的场景就是在一个社区内。其实嘻哈文化如果要追溯到的最原始发生的形态，应该也是一种社区文化。 应该是在底特律的一个街，就是一个过时了的街道里面哈，发生这样一件事儿。所以具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伙儿聊一聊这个嘻哈文化哈。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电影资料哈，我们感受一下。 对，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我们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982, 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也是在这儿呢继续要提醒大家，您不止可以在广播当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同样可以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关于 hiphop 文化，也就是从这个中国有嘻哈啊这档这个目前大热的综艺节目，我们也是借助啊这个综艺节目目前的这个火热程度，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嘻哈文化它的起源是怎么样的，它包含的元素都有哪些，以及在这个近几年啊近些年有哪些描写嘻哈文化的比较优秀的电影作品。 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嘻哈文化不光是 rapper， 就是大家看中国有嘻哈时间长了，可能就是觉得一定 嘻哈就是说唱， 对，你得说唱一段，要不然就不是嘻哈。其实没有的，街舞也是嘻哈文化的一种， 对， 包括后来我觉得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泛嘻哈文化。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嘻哈文化街头文化嘛，就大部分它的包括舞蹈啊是以这个 breaking 为主的。但后来呢我们都说有就它breaking 是就地下动作跟这个腿部的动作脚步比较多。但后来呢你像发展到了这个locking， 就是开始手部动作比较多。甚至后来又结合，就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多很多很多元素，只要是你有一颗那个 freestyle 的心都可以去完成的那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是我们就不用拘泥于说嘻哈文化到底是哪一个舞种或者是哪一种这个饶舌或者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了。 对，只要是跟它这个本身的概念啊，或者说跟它这个内涵是相契合的东西，其实表现方式并不是那么的一定，就是说表现方式必须是什么样我们才能说哎这种表现是嘻哈，这种表现不嘻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对，嘻哈真的有得有一颗嘻哈的心。 对啊，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来盘点呢这部影片啊，在这个嘻哈整个的历史当中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可以说现在有很多，尤其是咱们中国啊，很多这种嘻哈文化的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去玩嘻哈的这些朋友都是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这部影片的影响。这就是八英里啊，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关于嘻哈的影片，是在2002年上映，也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嘻哈歌手 Eminem 他一部个人的自传的影片。我们也是为大家选取了这个影片当中的一段啊，是这个片尾曲，也是这部影片当中最为知名的一首歌曲，叫做 Lose Yourself，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首去各个的夜店呀或者是各种场所全都能听到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啊。我们在今天呢也不妨也是再为大家来放一遍，来感受一下八英里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种嘻哈的元素。 Once in a life. you call rage. Tear this and roof off like two dogs' cage. I was clean in the beginning, the mood all changed. I've been chewed up and spit out and moved off stage. But I kept priming and stepped right in the next cipher. Let's believe somebody's paying the Pied Piper. All the pain inside amplified by the fact that I can't get by with my 9 to 5 and I can't provide the right type of life for my family. This man, these food stamps don't buy diapers. And it's no movie, there's no MacGyver. But these times are so hard, and it's getting even harder trying to feed and water my seed. Plus, see the thought I caught it between being a father and a prima donna. Baby mama's drama screaming on her too much for me to want to stay in one spot. Another damn monotony's gotten me to the point I'm like a snail. I've got to formulate a plot or end up in jail or shot. Success is my only option, failure's not. Mama, love you, but this trailer's got to go. I cannot grow old in Salem's lot. So here I go, it's my shot. Feet fail. 哇，刚才我们看了一段这个，就是他的片尾曲哈、啊，也是把这个电影呢回顾了一下，算是哈。 嗯，对啊，也是为我们这个呈现出了这电影当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片段。其实这个故事呢，在这儿也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过其实也是一部比较常规的一个套路，也就是呢，有一名这个白人啊、他是在这个1995年在底特律生活。这个故事发生在1995年，发生在底特律。然后呢，每个周末啊，他会有一群这个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这个嘻哈文化的人聚集在一个小的俱乐部当中，每一次都会出两个人一对一的进行这种45秒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中国有嘻哈》都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battle 啊，就是这种整个的这个一对一的对决这种形式啊。然后两个人来比赛，决定由谁最终胜出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但是呢，轮到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叫做吉米史密斯出场的时候，他却卡壳在了台上，就由他的卡壳进行了这么一个倒叙，为我们来回顾了一下他的生活。之前怎么样，之前呢非常喜欢音乐，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各种感情方面啊、生活方面都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是却一直非常喜欢嘻哈的文化。然后之后呢，他又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练啊。当再一次站到这个比赛台上的时候，终于是通过自己的实力战胜了对手。最后那次在台上的 battle 的场面也是非常的经典，也是被很多影迷所津津乐道。刚刚我为大家来放这首歌呢，叫做这个 Lose Yourself， 也是凭借这首歌曲啊，八英里这部影片也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有饶舌嘻哈音乐来获得这个奖项。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影片看作是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嘻哈文化是从相对底层 地下一些的 相对地下会有这种底层的感觉的一种文化。但是呢，在奥斯卡上获奖，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主流社会对于这种嘻哈文化的一个承认。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奥斯卡很多歌舞片什么的拿个最佳音乐也习以为常了哈。但当时有这么一个嘻哈音乐能进到这个奥斯卡里面去哈，就咱们说就一下子感觉登上了殿堂。就这个其实还挺不容易的。而且这个电影呢，看了一下，我觉得拍摄手法其实还挺老套的，就是没有说那种让我们现在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拍摄技巧啊，包括这个导演思路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转变。但这个其实他的导演思路就是挺怎么说呢，就挺普通的。但是这个演员的表现力啊，包括他说的描述的这种文化的本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嘻哈是一种地下的、见不得光的、然后出口成脏的、然后这个没有就是等于说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这样的一种艺术，都得是在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聚会啊、社区啊这样的地方去表演的。对，但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他比较励志的一面吧。就是看起来就不会说那种心里特别压抑，反而有一种就是特别向上的一种感觉。 而且这个男主角非常帅，是吧？ 对，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对，没错啊。刚刚在我们看片段的时候，赵爽也一直在说，哎呀，这个确实太帅了。这部影片呢，其实也是这个男主角是 Eminem 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名非常非常有实力的这个说唱的歌手啊。他也是 这部影片其实也被很多人看作是他自己的一个传记影片，描述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经历啊，都跟他的成长经历是很相似的。而且呢，Eminem 这个他可以说是嘻哈界的第一个打造起来的这种全球的偶像。 对， 因为之前嘻哈文化有很多，但是之前在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都能够去通过这个人来喜欢上这种文化的这种符号啊，可能并不多。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到足球领域啊，可能就是在贝克汉姆出现之前，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啊，踢球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但是当贝克汉姆出现之后，大家就会因为喜欢贝克汉姆这个人而去通过他来往这个足球里面更去钻研，才发现啊，原来足球有很多这种时尚的元素，还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玩的文化在里面啊。可以说贝克汉姆一个人是推动了整个足球很大的这个发展。其实这个 Eminem 的这个整个的地位啊，整个的感觉也是差不多的，是这个嘻哈界的第一个可以说是全球的偶像。而且我记得当年在这部八英里刚刚在中国可以看到的时候，班上有很多很多的同学都是非常的崇拜他，当时也比如说他那种在影片当中经典那种戴一个绒的那种帽子那种穿着呀，包括他的一些衣着的打扮呀，也是当时是这个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穿着的这种文化。 对，所以其实论论觉得嘻哈文化是一种年轻人的文化吗？你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差别吗？ 我觉得可以，这个话吧还不能说得太绝对， 划分两头， 但是我觉得从大部分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是年轻人对嘻哈文化会感兴趣的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岁数大一点，慢慢对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慢慢会变得有一些麻木啊，随着经历的事情变多。但是年轻人呢，他对这种事情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对于整个社会啊，他还是整个的触角是很敏感的。因为他敏感，所以他能够体会出哪些东西是他们最真实的，是他们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啊，所以他们需要这么一种嘻哈，需要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去表达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 就是其实嘻哈文化是带刺的，所以就是等到你年龄长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哈，你的刺会越来越少。所以不是说，我觉得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不喜欢嘻哈文化了，而是嘻哈文化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在你内心当中还有刺的时候的一种宣泄和表达。就是你原来觉得哦好压抑啊，能干点什么，我就跳舞吧，然后这个我就唱歌吧，我就 freestyle 吧，然后这 freestyle 又不用我有多好的音乐基础，我只要会说然后跟着节奏就可以饶舌了。其实是一种很平民化的，然后就是非常容易表达自己的，包括涂鸦。 对， 你说画画那还这个要画呢，就是说涂鸦也是那种就是拿起笔来你随便涂，没有人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本身是一种带刺的文化。这个有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一段时间，尤其在自己心里的这个刺无处发泄的时候，会特别喜欢这种文化。对吧？ 有一句歌啊，有一句这个经典名曲当中唱的也好，叫不如跳舞干什么都不如跳舞，对吧？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个，当大家这个心里有一些什么需要发泄而又无处去发泄的时候，嘻哈不管是饶舌也好，还是这个跳舞也好，还是涂鸦也好，还是 DJ 也好，这其实都是作为年轻人来讲，他们非常具有能表达他们个性的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说起这种表达方式呢，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来推出我们今天排名我们榜单的第一位的这个影片了。说起这个片子呢，确实相信听过的朋友很少很少很少，但是确实他在这个整个嘻哈文化的发展历程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影片叫做《伴我闯天涯》，这个名字中文翻译会比较俗气一些，但是它的英文呢应该是叫做 Wild Style， 就是狂野的节奏啊，狂野的款式，狂野的 有一种三傻大闹宝莱坞的那个翻译即视感。 对对对， 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伴我闯天涯就这个 Wild Style 是怎么翻译到伴我闯天涯这几个字的，但是且不论它中文翻译的怎么样吧，但是这部影片确实在嘻哈的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是千辛万苦的找到了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当时珍贵的影像的资料，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部在1982年拍摄的影片当中它所反映出来的嘻哈的文化。 纯记录了，其实这有一点记录电影的这个味道，是吧？ 对啊，其实这部影片呢，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像赵爽刚刚讲的，其实并不能把它完全归成一部电影啊，因为它确实，你说是电影也好，是纪录片也好，好像都对，是半以电影半纪录片的这种表现的方式啊。当时拍摄的整个的手法呢，也是比较的粗糙和原始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能够排在我们榜单第一位呢？就是因为其实这部片子啊，是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嘻哈文化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 其实记录了。 对，就是刚刚我们都说啊，这个嘻哈文化是从70年代开始慢慢有的。但其实，在美国的布朗斯克区刚刚有这种嘻哈现象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来怎么定义这种东西，都知道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律动的说唱啊、跳舞啊，包括涂鸦啊，包括新的这种 DJ 打碟的方式啊，大家都会知道有这种东西。但是我们如何把这种东西定义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时是并没有概念的。 对， 但这部影片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它通过一种半记录的形式，把当时在美国布朗斯克区这种嘻哈的最初级的形态和一些表达的方式全都给记录了下来，并且通过这部影片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干这么一群之前没有人干过的事情。于是慢慢的，大家就把这种他们的衍生出来的这种文化叫做嘻哈文化。 对，这个包括它里面讲到涂鸦哈，这种咱们今天还没有讲过。其实涂鸦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表达。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他小的时候哈，脑子里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那小孩也不可能说我就没事跳一段或者唱一段。所以呢，他就拿起了自己的画笔，把自己家的白墙画的全都是莫名其妙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等到他父母回来之后哈，因为是奶奶看着他，等父母回来之后，看到这面墙上的东西说，哇，你 有点慌是吧？ 对，然后他说你画的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父母那一句话，就给他很多这个内心当中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个归处。然后长大之后，现在在做设计师。就是他说，如果要是在小孩的时候，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当他涂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父母说你赶紧给我擦了，啪把他打一顿，那可能这种，就可能这样的一些萌芽就被这个磨灭掉了。 对，其实嘻哈真的啊，就是从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随处基本都可见这种嘻哈的影子啊，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其实它一种这个并不是在于它的表达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而是在于它的内核是怎么样的。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个小孩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叫做涂鸦。但是他就是行为跟随他的这个心啊， 内心 就做出了这么一种表现的方式，就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了这么一种啊，把整个墙上都画了。 对， 其实真的是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也都是比较喜欢穿那种宽大的那种校服跟衣服啊，有一段大家都是比较喜欢那样的装扮。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只知道这样装扮很酷，但其实不知道这种装扮就是嘻哈文化它当中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种它穿着的元素，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呢，只要我们就看到了它的内核，不要太注重这形式到底是怎么样的。 没错，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种东西哈。 马上呢，我们就来放出今天我们最后的榜单，为大家来整个梳理和回顾一下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三部有关嘻哈的电影。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关于嘻哈文化的电影，第三名《甜心辣舞》，这是一部风格明显的青春励志歌舞片，影片以杰西卡·阿尔巴饰演的女孩的成长故事，讲述奋斗、帮助他人和寻找自我的故事。剧情虽然不太新鲜，但是影片仍然让人兴致盎然。第二名《八英里》， 这是第一部由饶舌嘻哈音乐而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一些人满足于规矩的生活在界限当中，而另一些人却不得不这样做。还有些人想要冲破这些界限，即使另一面是完全未知的世界。八英里所展现的就是要冲破界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拥有激烈、粗糙、真实的街头情感。所以八英里并不纯洁、不高雅，但是却非常美丽。第一名，伴我闯天涯。伴我闯天涯诞生于1982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K-pop 题材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部影片定义了嘻哈文化，包括说唱、DJ、涂鸦和街舞等各类别。影片由一名地下电影工作者自己来筹资拍摄，呈现出纽约布朗斯克区兴起的新风潮，这就是 K-pop。But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know someday I'm fully rejected, take the breath away. Cause my name is known from land to land. I'm a super fly guy with a mic in my hand. My name is known, I'm C-C. When I'm on the mic, I call my mystery. I'm a mystical, magical man on the mic. When I run down a rock, it will be in the light. Cause I'm a mean machine.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酒吧活力榜的榜单啊，关于嘻哈文化。 其实还有很多啊，嘻哈文化当中，可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的。之后我们有机会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嘻哈的文化。那么接下来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是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酒吧活力榜的节目，咱们就明天再见了。我是 明天再见喽。 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咱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